2017年称颂白都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、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、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8月26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祝贺主体朝鲜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并获得成功。